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晚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但今晚呢，其实跟上个礼拜一样，如果大家有听过或者看过就知道我们是阵容鼎盛的、啊、因为除了我之外还有、啊、即平日都在这里的就是 Jeffy 啦，但是有两位嘉宾，一位就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朱明忠教授啦，欢迎你，多谢你先、啊、虽然上次握过手，今次再握、啊、这样呢就还有呢就他带了一位学生来、啊、就是物理系的二年级的学生、啊K 是嘛，系吓，欢迎你，多谢你吓。咁样咧，就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听到咧，都知道系好精彩啦。因为我哋系讲呢个物质之谜啊，或者话我哋叫做粒子物理学吓，系物理学研究嘅一个好前沿嘅课题嚟嘅。咁但今日咧讲嘅咧，哇，我大胆啲讲啦，就可以话更加精彩。当然亦都系物理学研究嘅前沿啦吓，其实亦都系同上个礼拜所讲嘅嘢咧系密切相关嘅。咁但今次咧，我哋咧个着眼点咧就真系由最微观。一下子就去到最宏观啦、啊、就係、是、粒子物理學就是、最微观啦，係咪哇，真係細到不得了。但而家我哋講嘅呢就是、整個宇宙、嗯啊、甚至係整個時空啦、啊、就係、是、宇宙學嘅問題、啊嗯、就包括即係、就是、宇宙嘅結構啦，同埋宇宙嘅起源啦、嗯、宇宙嘅演化啦，仲、啊、有好多係未解之謎啦，係咪、嗯哎、今日呢我哋呢就搵下、啊、朱教授 MC 呢嚟同我哋呢逐步逐步拆解呢個宇宙之謎啦、啊、好啦，咁樣呢就 MC 啦，不如由你講解一下究竟我哋呢個宇宙入面有啲乜嘢呢、 啊、我哋呢大概近一百年至知道呢我哋宇宙大好大好大嘅，而家相信無限大嘅。以前呢就以為我哋太陽系就已經成個宇宙 了。係啦。 咁、嗯、後來呢發現啊都唔係喎，外面嗰啲所謂行星啦其實都係形成一個我哋叫銀河系啦。咁、嗯啊、直到大概一百年前呢啲人都以為我哋銀河系就已經係成個宇宙 了。係啦，即係1914年啦，係咪啲人都以為銀河系就所有嘅嘢啦。 係啦。咁後來呢就有一個好出名嘅天文學家，哈勃啊，佢係好犀利啊！哈勃先生咧，佢就用啲當時最犀利嘅望遠鏡啦，就發現咧、我哋銀河系外邊咧仲有其他嘅星系。咁於是咧就有個新嘅圖像啦，我哋宇宙咧就係、是、一個島咁樣樣，一個個星系。我哋銀河系咧就是、其中一個好典型嘅星系。我哋銀河系裏面估計啦，大概有1000億個行星咁樣啦，1000億個太陽咁樣啦，可能好多都有太陽系，有啲可能有啲地球咁樣嘅行星。 而家科學家好努力去尋找緊啦。 係啦，咁但係宇宙有好多個呢啲咁嘅星系，每個有好多好多行星，咁呢個係直到可能幾年前嘅圖像嚟嘅。咁近依20年度咧，其實宇宙學都有好多好新嘅發現。咁包括咧，我哋而家觀察似乎都好清楚證明咧，我哋宇宙無限延伸嘅，即係你一路去咧，你都一路見到同樣嘅情景，好多好多個呢啲咁嘅星系。 係 啊，或者其實我哋都可以俾一兩幅相大家睇呢個。 哦，好啊，好啊，睇下 景啊，嚇。 嗯。 第一幅相先啦，係啊，依、這個咧， 好靚啊！ 我自己有個研究生，佢又好需要影星嘅，依、幅喺香港影 嘅 喎。 嚇！哇，竟然喺香港影到咁靚嘅銀河系啦。 係啦，依、這個就係我哋自己銀河啦。我識喺香港，其實睇到機會好細。係 啊，好細嘅，係啊，係啊。 第啊、第二幅啦。 好。啊、哇，仲靚呢個。 呢一幅咧，就又係同一位同學。佢喺澳洲啊 ，Alice Springs。 哦，哇！即係嗰個沙漠嗰度啊， 係 個中央啊，嗰度有塊大石，我就笑佢叫做 Ayers Rock， 我叫埃亞石。 哦， 嗰、那個埃亞石嗰度附近啦。 曾經去過。 我好想去，但其實未得人去啊，真 係 好 想 去。 係啦。嗰度睇星，我諗真係 非常之好嘅，因為個地方好乾燥啦，所以天朗氣清。 係第三幅啊，我另一個學生影嘅。 哇！好影，真係。哦，喺蒙古，哇，影到咁樣，即係我哋話恒河沙數就係咁啦。係 啦。 哇！ 嗱，依度見到嘅星咧，嗱多到數唔到啦嚇。 係。 依度見到嘅星，全部都係我哋自己銀河系嘅星。 嗯。 比較多啲集中咧，就是、中間嗰個帶啦嚇。 係。 我哋知道我哋銀河系咧，其實係一個扁平咁嘅狀態啦。 係。一個圓盤型嘅。 係啦。 咁但係系外有系嘅。 嗯。 咁我哋睇一段好短嘅短片，係美國太空總署整嘅。就假設我哋由地球一路飛出去，飛出馬地銀河系，去到睇我哋本星系團啊，即係我哋自己銀河系同隔離嗰扎銀河系嘅一個集團嚇。 好啊， 咁或者可以播第一段嘅係 啦。哦，呢、這個我哋離開呢個地球啦，哇，有個咁樣嘅太空船，誒無人太空船啦，哇，呢、這個係咪都唔知啦？快到真係嗰、那個係 啊，咁暫時咧就係我哋。啊！太陽系裏面嘅啲唔同嘅行星啦，因為太陽 哦，呢、這個太陽嚟㗎啦，已經係哇，已經成變咗一粒星啦，只不過係一粒星啫，太陽哇，咁啊仲有好多啲星雲啊嗰啲咁樣 嚇， 即係星際之間嘅瀰漫嘅氣體同埋塵埃， 係啦， 更多嘅星 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自己銀河系啦，我哋差唔多見到我哋個銀河系啦， 係。 咁頭先頭嗰幾幅相呢、啊、就係、 是、 我哋由地球望過去，我哋個銀河系見到嗰咁壯觀嘅好多行星， 呢、這個就 是 想像中飛離咗個銀河系睇返轉頭嘅， 係啦，咁、啊、我哋見到隔離嗰啲銀河系啦， 係啦， 星系咁 仲有其他嘅星系， 係啦、 啊、不過當然要補充少少，大家都應該知㗎啦，頭先呢啲咁樣嘅呢、電腦做唔使講啦，亦都係完全係違反科學嘅，因為你咁嘅速度呢係超光速嘅系， 我哋依世都冇可能咁样飞上去 嘅，系冇可能嘅冇。好，咁就而家我哋即系发现咧，宇宙入面咧有基本嘅单元咧，就系呢啲所谓星系啦，系嘛。咁、星系当然有好多种唔同嘅形态啦。 系， 我哋嗰个咧就系、是、叫螺旋式星系或者漩涡状嘅星系啦，但系有啲咧就叫做椭球状嘅星系啊、棒状星系啊，吓，即系咩都有啦，系嘛。 系。 好啦，咁但系，于是我哋就问啦，所有呢啲嘢系咪？從來就存在嘅咧？ 嗯，好問題 ，case。 原來好多人相信啦，即係可能我哋成個宇宙可能有個起源嘅，就係所謂人哋講嘅 Big Bang。咁喺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有個好細好細嘅點啦，個叫奇點嘅嘢啦。咁就唔知點解無啦啦有下點火，跟住就爆炸。然之後咧。喺經過好多好多年啦，咁佢裡面嘅氣體呢就自己產生核子反應啦，跟住透過好多好多嘅作用之後呢就形成咗今日我哋而家大概見到宇宙形狀，可能有啲星系啊，有啲行星啊，甚至有啲由星系組成嘅結構諸如此類啦。 嗯，係咪？或者我補充少少啦，我哋知道嘅呢就係、今日其實好多天文學家呢都嘗試係用最強嘅望遠鏡因為望到最遠，希望就找到第一代誕生的行星和星系，咁都相當成功的，而家找到啲最遙遠可能100几十亿光年外面的星系，最初生的星系都好細個，好唔規則嘅， 胚胎星系， 係啦，咁好多嘅，而而家未係好準確知道能夠講得出話幾時第一代星星誕生啦，但大概都係宇宙初開之後可能係。幾億年咁樣樣啦，咁我哋宇宙今日咧，我哋相信我宇宙年齡咧係138亿年，咁138亿年前或者130几亿年前咧，先至開始有第一代嘅行星，咁就好似 case 講啦，就係、第一次點著咗啲核反應， 係 開始有一粒粒自己發光嘅星，佢哋組成一個個集團。 嗱，但係咧，因為我自己咧就真係好中意歷史啊，雖然我唔中意科學咧，所以我就都忍唔住，亦都要想講翻少少即係宇宙學嘅歷史啊、宇宙歷史其實真係好有趣，我覺得，因為頭先阿 Case 講嗰樣嘢咧，佢一講就已經講咗後嚟我哋大家即係達到某個結論啦嚇。但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講現代宇宙學呢，就不得不提啊愛因斯坦先生。因為愛因斯坦呢，其實佢1905年就合熱相對論啦，1910年就嗰個廣義相對論啦，咁佢個廣義相對論呢就可以話係現代宇宙學嗰個起始點啦。因為佢呢當時真係建立咗一條呢，其實喺我哋一般人嘅即係常識嘅範圍入面呢，就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嘢，叫做時空方程。咁你時空方程呢，其實時間就即係由過去到現在到將來啫，係咪？空間即係冇嘢啫，係咪？佢竟然可以有一條方程嘅。咁當然呢，因為佢就覺得因為時空同嗰個物質呢就係、是、密切相關嘅，即係基本上呢你嗰個時空呢就會受到個質量嘅影響而彎曲啊咁樣嘛。咁於是佢就呢就有一條 方程呢条方程呢，其实我自己应承我自己呢，我始终有一日呢我係要由头到尾呢係睇得明佢，但而家呢其实我都未有时间去做啊、就佢嗰条嘅就係、是、叫做就係、是、呢个宇宙嘅时空方程啦，係、一条叫做张量嘅方程、叫做 Tensor Equation、大家知道我哋一般物理学入面呢就淨係得个大细嘅量啊，嗰啲叫做标量就叫 Scalar、大細之外有方向性嘅呢嗰啲我叫做矢量、叫做 vector。咁但係呢其實原来呢再加多个方向，我有冇讲错，加多个方向呢咁就係叫做张量。咁、当然呢我知道再上呢有啲叫旋量添㗎，有啲叫 twister 㗎。咁但係呢愛因斯坦当时呢佢就係建立咗第一条嘅即係以张量嚟去列出嚟嘅一个时空方程。咁但呢个时空方程呢就是、要去解嘅。要達到一個所謂 solution to 呢個 equation 嘅。咁但呢個解呢當其時呢就愛因斯坦嘗試去解，我唔知係請槍呀，因為佢啲數學麻麻㗎，以我所知佢要搵人幫佢手㗎嘛，係咪。咁但個解嘅時期呢得到嗰個答案呢就令佢好詫異，係不能接受嘅覺得。因為呢就你原來解出嚟答案呢個時空呢就一係就會膨脹，一係就會收縮。而你話既唔膨脹又唔收縮呢啱啱即係停咗喺度呢就差唔多，你等於呢即係搵支圓筆動咗喺度而佢唔跌，理論上係得係咪，你睇下用牛頓力學係得㗎喎，你試下支圓筆動喺度唔跌啦，你 set up equation 佢肯定得㗎、但現實你試下㗎唔得啦係咪，咁所以呢係啦佢係唔穩定㗎，即係嗰個係 unstable 嘅 equilibrium 嚟㗎嘛、因為佢只有啲咁多 deviation 佢就會一路加大，咁、所以呢佢意思即係話咦咁咪，所以呢個係highly improbable 啦，我哋咁講啦，即係極其個還原性好低嘅，所以時空一定係一係就膨脹一係收縮，咁佢就覺得呢係好難接受，咁所以佢就犯咗一個佢後嚟生就話呢佢生平最大最大嘅一個敗筆，咁但係當然呢個敗筆到今時今日呢好有趣，呢個有MC講下啦，呢個所謂敗筆 The greatest blunder 就 in my life 呢佢就夾硬加咗一個叫宇宙常數嘅嘢、就 cosmological constant 落去、令到佢呢就既唔膨脹又唔收縮，咁佢就好安樂去收工啦，咁、但係好就講起呢好似唔知1921年咁上下啦，咁就當時俄國有個數學家叫弗里德曼呢佢就研究佢呢條時空方程，佢又走去解，咁但係因為佢呢可能就冇乜包袱啦，思想上啦，佢又夠大膽，咁佢就話係囉，佢一係膨脹一係收縮㗎啦，咁佢覺得收縮好似 難接受啲，咁就有佢膨脹啦，咁於是呢佢就得咗一個叫時空膨脹解啦。我先拿一個呢就係靜態解，但個靜態解呢其實係唔正常嘅，係佢夾硬塞咗個宇宙常數佢先有個靜態解嘅。咁弗里德曼得咗一個呢就係、是、第一個就叫做動態解，佢就係基本上與時空係會膨脹。但係當其時嚟講呢，因為你諗下1921年啱啱就係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幾年，係1917年俄國革命亂糟糟，西方嚟講根本就對俄國冇好感添啦，係咪，咁學術界都有交流，但係呢就冇得到廣泛嘅重視嘅流傳。咁所以呢個呢就純粹係理論上嘅推導，但然後呢就返到呢就哈勃啦，哈勃呢就返嚟 MC 講啦。 哈勃剛才我有第一個發現啦，就係、是、我哋系外有系做好多星系，第二個發現呢就好出名啦，我諗好多朋友都聽過啦，我哋呢啲銀河系呢係互相飛嚟嘅，咁佢點樣知呢，其實佢就度啲星系嚟嗰啲光，就發覺呢嗰啲光係全部有紅移嘅， 即係個光譜， 光譜上面呢有啲線嘅，咁佢跟住嗰啲線呢就可以睇到呢越遠嘅星系發嗰啲光呢就向紅色嗰邊移動得越大嘅，咁佢就將啲光譜嘅紅移呢就計為係嗰啲星系離開我哋走得幾遠，如果你走得好遠好快嘅話呢就會有好大嘅紅移現象，咁於是呢佢就鬥咗條我哋叫哈勃定律嘅方程式、就話呢星系離開我哋嘅速度呢就同佢同我哋嘅距離呢成正比嘅，咁樣 即係呢條都係科學界入面係最淺最淺嘅一條方式㗎啦，因為小學生其實都明嘅，係簡單到冇得再簡單㗎啦。